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今天是我们回到以斯拉记，但每一两个月会有一次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讲道。在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三章，由我来念经文。第三章整章经文一到十三节，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上帝的殿，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所有的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为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照数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且在月朔和耶和华一切的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木匠、石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伯，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许的。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立位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立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子孙与众弟兄，假面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孙心弟兄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在那上帝殿里工作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够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特别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口能够讲这段经文，讲你的话语，不是讲我的意思，也求你让人所听到的是能够帮助这个教会，帮助这个人，像在25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忠心敬拜你的道。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以斯拉描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回归犹太，时间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约500到600多年前，就是西元前，离我们2500多年前的事。以斯拉描述一个民族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代表他们属灵生命的复兴。就此来说，基督徒教会历史中有许多复兴的历史，以斯拉是一个复兴的历史，与我们有关系。正如我刚刚所讲，基督徒很喜欢讲复兴。上次提到以斯拉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历史。如果那些人那时候没有重建圣殿， 我们的主耶稣也就无法上耶路撒冷献自己为祭，不是吗？他说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能的。So, 基督徒时常讲复兴，我们或许也会求复兴，更不时在我们中间传出有人复兴的消息，就像今年初在美国一所神学院所传出来的。或许有人以为只有灵恩派的人才有专利搞复兴，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也渴望复兴，尤其求上帝复兴在台湾的改革宗教会，就如上帝在2500多年前复兴了这一群以色列人，叫他们敬拜上帝。基督徒我们讲复兴的时候，往往只聚焦在某些 外在的现象，像说方言、跪在地上祷告，或可以连续聚会超过72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让我说，复兴就是恢复敬拜，恢复敬拜就是恢复人真实的身份和目的。就此来说，复兴是必要的。今天这段经文描述以色列人回到犹太地第一年所发生的事，这是一个复兴的开始。首先我们注意，你可以说我们注意这复兴的五大要点，你可以说是兴福的五大要点好了。第一，复兴是来自上帝的，是由圣灵所策动的、所驱动的，没有圣灵就没有复兴，因此复兴必然灵恩。第二，圣灵复兴人，为要人敬拜上帝，或复兴恢复上帝子民的身份，而上帝子民定义就是敬拜上帝的人。或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复兴不外乎就是恢复一个人或一群人教会的生命目的，就是纯正、没有污染、没有妥协，依靠圣灵按照真道的敬拜，叫人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第三，真正的敬拜必然有献祭，没有献祭就不是敬拜。2500多年前是如此，今天在新福也是这样。第四，纯正的敬拜必然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不是按照某个人自己的意思或感受，也不是传讲某个人他自己的道理，不管他长得多帅。第五，纯正的敬拜必然是全心全意、全人的投入，也就是说，真正的敬拜必然有赞美、有称谢、有感恩、有喜乐、有眼泪，甚至有畏惧。这是说，敬拜必然有血、有泪、有真实的感情。第一节，到了七月或第七个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跳过第二章，第二章有很多的族谱。第二章最后一节说，祭司、利未人、百姓中的一些人，那时候回到犹大地，就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以色列众人回归犹大地之后，都住在自己的城里。如果那年他们是春天从巴比伦出发，他们需要大约四个月的时间从被掳之地归回犹大地，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应该是在第五个月或第六个月回到犹大自己的城里。今天第一节的经文说，在第七个月他们就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如果你离乡五六十年之后，你被掳五十六十年之后再回到你的家乡，或者你在被掳之中出生，你才移民到你非常陌生的家乡，遍地荒凉，百废待兴，你也许不会想要立即再次上耶路撒冷去参加特会。就如你的家需要修冰箱，你有客户要见，你要带孩子出去玩，你下午有约，你也不会想要守主日为圣日，敬拜不会是你优先的考量。你会想，我们先安顿好自己家里的事，再上耶路撒冷吧，先搞定自己手中的私事，再上教会吧。难道你会想，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没有房子要盖吗？你们没有天花板要修吗？你们没有田要重新开垦吗？没有土地要从在地人手中夺回吗？但是这群人，他们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有圣灵的人。 上帝激动他们的心，回犹大地，为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帝也激励他们，如同一人。用使徒保罗后来的说法，他们有圣灵的团契，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有一致的想法。若非有圣灵驱使，42,360个回归犹大的会众，怎么可能会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为要敬拜上帝。这是说，他们上耶路撒冷，为要与他们的上帝同在。敬拜就是与上帝同在，只不过是人最本能也最符合人性所做的事，就是敬拜。真正的敬拜不外乎就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遵循上帝他所设立的规范方式，来到上帝面前与他同在。就此来说，人就是为了敬拜而被造，而被拯救。人为敬拜而活，不论人自己知道或不知道。一个人不论你是谁，总是在敬拜，只不过问题是人在敬拜什么，你在敬拜什么，什么神明，什么东西，什么人。有上帝灵的人，有圣灵的人，有圣灵的人敬拜上帝，其他的人则遵循自己的心意，拜自己心中所塑造、手里的所打造的偶像。以色列人当时没有说，我在自己家里敬拜上帝也可以， It's good enough， 够好了，我有自己的 QT time， 我有自己的个人灵修时间。我会说，幸好当时没有 Zoom， right？ 幸好他们无法线上聚会，他们必须上耶路撒冷。 Zoom 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 Zoom 没有办法带来复兴。我在这里不是说不要线上聚会或线上查经，不要家庭团契或有个人灵修，而是说上帝子民集体公众敬拜有一种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优先性。为什么？只因为上帝定义要如此，他没有规范其他的方式，他没有给我们其他的方式。以色列人必须聚集在耶路撒冷敬拜，因为第一章古列王怎么说，这个外邦人的王都认知，因为他是在耶路撒冷的上帝，他可以在任何地方，但是他定义在耶路撒冷。因此他的子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七月或第七个月上耶路撒冷。第七个月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月，至少是活动最多最多的一个月，有点像我们的十二月。第七个月你在经文中可以看到，在第一天要献燔祭，在第十天是什么？赎罪日。第十五天开始有维持七日的祝棚节，之后还有其他各样的节期。以色列人在第七个月他们所有的活动，你注意在经文，我们今天经文之中重复出现的字眼，献祭、献祭、献祭、献燔祭。民数记29章记录以色列人在第七个月必须献上至少219个祭。而燔祭之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祭，就是献祭之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祭，就是燔祭。燔祭在利未记第一章有规范以色列人要如何献燔祭，就是用火烧尽的祭。不论是牛羊或者穷人所献的斑鸠或雏鸽，都必须流血，也必须把祭物整个全烧在坛上。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动作，献祭的人要按手在献祭的牲畜的头上。经文说 这代表什么？为自己赎罪，就蒙悦纳。燔祭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如果人要敬拜上帝，如果人要来到上帝面前，如果人要有份于上帝，必须先流血赎罪。而人若不要流自己的血，就必须有个替死，不是替死鬼，就必须要有一个代罪牛赎或代罪羔羊，为他流血。 而且要整只烧尽，不留下任何的东西，献给上帝为馨香的火祭。番茄也就此提醒人，敬拜是关乎一个人全人全心归向上帝。这也是说，这是说才回归犹大地的以色列人必须把自己手中所有最好的没有瑕疵的牛或者羊全部献给上帝。你仔细想，这不是一般人合情合理会做的事情。他们才回到犹大地，但这却是有圣灵的人会同心一心所做的事，这就是经历复兴的人会做的事，他们献祭。因此我们也不奇怪以色列人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起来建筑以色列上帝的祭坛，就如他们的祖先祭坛。如果你要说以色列人是谁，你可以说他们就是很会祭，很会献祭，也必然是很会筑坛的人。或者你也可以说，敬拜，如果敬拜是人的本性，那么筑坛也应该是人的本性。从一开始人就筑坛，亚伯筑坛，挪亚筑坛，亚伯拉罕筑坛，以撒筑坛，雅各筑坛。上帝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怎么侍奉我？让我们可以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献祭。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何我们今天的敬拜也不能没有献祭。我们不再像以色列人那样上耶路撒冷，我们不再筑坛献祭。你们有家庭祭坛，我希望你没有在家里筑一个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已经一次献自己为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我们之所以能像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前，是因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所献的这个祭，为了你我的罪所献上的赎罪祭。我们若敬拜，是敬拜这一位因他儿子献祭的缘故而乐意饶恕我们罪的上帝。我们的敬拜若没有这个赎罪祭，若没有献祭，就是虚妄的。圣灵叫人知罪，也叫人认罪。圣灵会策动复兴，圣灵也激励人敬拜。因此在复兴之中，若没有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替代性的赎罪祭，就只不过是忽略个人卫生的一群人在自嗨或自我陶醉，没有认罪悔改，只有修复、治疗、医治、拥抱与 LGBTQ+ 同性恋和好的那种复兴，不可能来自上帝的灵。这就是为何纯正的敬拜也必须要忠实宣讲耶稣基督的道。忠实的讲道就是在人面前活现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外乎就是呈现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什么？献自己为我们赎罪祭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基督教会不像天主教教会，我们没有祭坛，天主教教会有 altar 有祭坛，但是新教基督教教会的敬拜的中心是什么？不是祭坛，是讲坛。所以我不介意，如果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祭坛，祭上什么？以颂赞为馨香的祭，献给我们的上帝。我们颂赞的不外乎就是颂赞上帝的儿子献他自己为祭，我们颂赞的不外乎就是颂赞那上帝无瑕疵的羔羊耶稣基督。因此讲道不是关于人生大道理，也不是关于你要如何做一个谦卑的人，要有一颗破碎的心，首要不是关于这些事。因为讲道首要不是关于你，不是关于我， 而是关于那为我们献自己为赎罪祭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和他的献祭，你讲再多的道也不过是浪费人的时间。你们都听过很多那种叫人仰望或效法耶稣的讲道，其中有很多的耶稣耶稣耶稣，但是从来不解释到底你要如何仰望或者效法哪一位哪一个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种不止很无聊甚至致命属灵的讲道。 I know because I listened to them for years. 以基督为中心却没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告诉你怎么做的讲道，或许你会觉得很实用，或者你会觉得很扎心，但那都是顶多讲道理，顶多说教，顶多叫人自满自意，却无法叫人敬拜上帝。最终也无法满足真正上帝儿女。你应该要有分辨能力。上帝儿女需要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对我们说，我是爱你，为你舍己。有没有献祭？这就是我的意思，真正的敬拜不能够没有献祭。舍己做我们赎罪祭的主耶稣基督不能够缺席我们的讲道。学者讨论以色列人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这什么意思？也许表示在原来被毁的圣殿的祭坛上有当地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所建的祭坛。当地人在这个祭坛上拜耶和华，也拜自己的神明。这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那边有记录，也记录就是撒玛利亚人的由来。因此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不能在这个原来的祭坛上献祭，他们必须按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明的，在上帝所规范的祭坛上献燔祭。因此他们是有理由惧怕邻国的居民，或者你直接翻译在地的居民，当时在耶路撒冷附近在犹大地的居民，因为以色列人必须先拆毁在地异端的祭坛。破碎你心中的，换句话说，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搞什么在地化、本色化、处境化的敬拜， none of that。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在教会里面烧香、倒水、献花、点蜡烛。这群回归耶路撒冷的人大可与在地居民一同烧香祭主、献祭，这可省下他们很多的麻烦。你之后会看到，这可省下他们避免很多的冲突，也许圣殿可以更快的盖起来。 No， 因为他们不搞文化宣教，他们宁愿得罪在地的人，也不愿意得罪在天上的耶和华上帝。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Well, 有圣灵的人明白，你不能同时讨好人也讨好上帝。你注意经文，这段经文特别指出三次上帝的话语规范这群以色列人的敬拜。他们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他们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这群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敬拜上帝，因为他们有上帝的话语，不是吗？他们怎么有上帝的话语？因为他们听到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说他们有好的讲道。你看出来吗？在第二章的那个族谱的记录，或者那个名单的记录，在回到犹大的42360人之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是祭司。有点像我们每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牧师，都会讲到。因为祭司不仅要献祭， 他们要将耶和华的典章教训雅各，将耶和华的律法教训以色列。在申命记33章第十节那边特别指到，这个教训和教导特别与献祭是连结在一起的。这表示若第七个月有219个献祭，至少有219次的讲道。很享受。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找不到听不到好的中文讲道。我们昨天聚会的时候才在讨论，这些人在第七月219次的讲道，献祭与讲道是分不开的。献祭若没有上帝的话语，就只不过是虚空的仪式，不过就是虚空的仪式。但是但不止如此，祭司不止解释献祭的意义，他们也要解释祝棚节的意义。在利未记第23章里面提到，好叫他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帐篷里面。好叫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你们的上帝。所以这群行路四个多月长途跋涉，那时候应该没有车子，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没有飞机，从被掳之地回到犹大的以色列人应该不会想上耶路撒冷再去住帐篷，除非有圣灵。我个人我不太懂为什么台湾人最近几年特别喜欢睡帐篷，尤其这是一个复兴的迹象。台湾人特别有圣灵感动，台湾人露营试图把居家的舒适移地到户外，要有电有灯有冷气有冰箱有卡拉 OK， 还要能够洗澡，就算没有牛排也一定有油麻鸡麻油鸡。你们可以自动跟着我讲话的次序，我会想你在你家里搭帐篷不就好了。我们中间有人很聪明，干脆不搭帐篷睡在车上，然后彻夜开冷气。阿弥，露营不是就是要逃离这种居家的舒适吗？ That's the whole point。 阿弥，应该没有电，应该没有自来水，应该不能够洗澡，应该你总是觉得黏黏的痒痒的，不是很舒服。祝棚节剥夺以色列人居家的舒适，这就是重点，提醒他们，你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们有耶和华上帝，你们全然依赖耶和华上帝。祝棚节为期七日，每日都要献祭，祭司就此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如今虽然回归故乡，但是你们仍然是行在路上的过路客。 Don't get too comfortable， 不要太舒适，你们身在应许地仍然是寄居的客旅。他们等到第二年二月，也就是祝棚节的七个月之后，他们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在祭司耶稣亚和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开始兴工建造圣殿。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开始，开始建立耶和华殿的根基。我们之后会看到他们需要花大约20年的时间才初步完成这个圣殿。然而与所罗巴伯同时间的先知撒加利亚他写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谁轻呼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查遍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石锤线就欢喜。先知撒加利亚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藐视这非常软弱，这非常微小的开始，因为这开始就表示耶和华的圣灵七个眼正在动工。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远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吹号敲拔，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这表示我们不坚持在敬拜中只能清唱，我们更不指定在敬拜中只能使用某一个乐器。I mean, 我们不会办演唱会， We're not going to rock out, but 我也不建议如果有人要用吉他，我觉得很好。彼此唱和，或者可翻译为以歌唱回应，彼此回应，形容会众以赞美和呈现彼此的对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人的敬拜是非常活泼的，或你可以说非常的灵恩，确实也是。我们应该效法他们，更灵恩。阿明，我们心服的音乐水准或许不能说离谱，但也不是非常的靠谱，而且往往伤了我们音乐同工的用心。所以我们要悔改，而我要带头悔改。你们知道我非常没有音乐的天分，虽然我的妻子曾经赞许我的歌声，那是过去的事。我们要求圣灵赐给我们这种充满赞美和称谢的敬拜，活泼的敬拜，全人的敬拜，这就是复兴该有的敬拜，是照着上帝的律例，不是任意妄为。按照上帝的律例却蛮有感情的敬拜，心服可以吗？我们可以吗？按照上帝的规范，充满感情称谢和颂赞上帝。然而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旧殿就是指着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被毁掉的那原来的所罗门建的那个殿，有曾经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有些人，有些学者会对这些老年人大声哭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藐视这很微小的开始，认为他们在唱衰以色列人的热心。然而你要想，相较于所罗门王的圣殿，在一片废墟之中，在仇敌的窥视之下，一小撮亡国的以色列人所立的根基确实应该叫人心酸。就如马太亨利所说，这个画面应该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失去第一个圣殿的原因。你们为什么会失去第一个圣殿？你们为什么需要在第一个圣殿的废墟之上再建另外一个圣殿？因为他们犯罪，从一开始就犯罪。建第一个圣殿的人谁？他从一开始就带头犯罪。所罗门经文怎么说？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和他的上帝。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藐视这些老年人他们大声的哭嚎，因为在纯真的敬拜之中有哭有笑是合宜的。我们以我们上帝的救赎为乐，也以我们的罪心生懊悔，我们为自己的罪哭泣，以上帝的救赎为乐，就大声哭泣也大声欢呼，以至于百姓不能够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我会说这就是复兴敬拜的声音。派普牧师有一句名言，派伯牧师他说的没有错，教会首要的任务是敬拜，不是宣教，不是传福音。宣教传福音是为要叫人敬拜，而我们今天可补充说，真正的敬拜也必然传福音。 以色列众人大声呼喊，有哭有笑，有喜乐有泪水，他们这敬拜的声音就什么？听到远处，传到远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第七个月，其实就是我们九月到十月的这段期间。这是特别以色列人献祭的日子，第一日要献燔祭，第十日赎罪祭要献燔祭，第十五日开始祝棚节，连续七日要献燔祭。这对才归回犹大地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样子的献祭必然是一笔可观的支出，是有所负担的，是一堂非常昂贵的课，教导他们敬拜有代价。敬拜有代价。或许他们心中会问，我们怎么可能付得起这样的代价？这些祭物叫人每年想起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叫人每年都想起罪来，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人若流血就必死，但若不流血，罪也不得赦免。然而再多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See， 你看到这其中的困难。说谁的血可以除罪？往你的血不能除罪，罪人的血不能除罪，一个人的血不能够除去多人的罪，这是无解的难题，这是一笔你偿不清的血债。所以，如果你是以色列人，这些祭物或许叫你每年求问你的上帝，到底要到几时呢？上帝啊，要到永远吗？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也许你会想起你唯一的盼望，就是你的先父曾经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我儿，我的儿子。今天的经文描述以色列人开始献祭，重建圣殿，这个非常微弱的开始，这开始为除去世人罪的上帝羔羊铺路，叫他在500多年之后，他可以上耶路撒冷献祭，重造圣殿。也就是说，父真的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我儿，他的独生爱子，好父亲，你我的血债。所谓献祭，你们知道是将来美事的影子，这影子的实体是基督。以色列人献祭，教导他们，叫他们的心归向那要来的弥赛亚，我们的敬拜则指向那已经来还要再来的基督。与以色列人相较之下，我们的敬拜便宜多了，让我这么说，不是吗？但这绝对不是说我们的敬拜没有代价，而是认知有人已经帮我们买单了，不是吗？这样弟兄姐妹，你我就没有借口不全心全意全力全人敬拜主我们的上帝，不是吗？毕竟都有人帮我们买单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灵复兴你的儿女，好像我们能够活出真人的样式，就是你儿子的样式。他有圣灵，他纯真的敬拜上帝，他在喜乐中称谢上帝，也在血泪之中祈求他的阿爸父。 他是真正敬拜上帝的人。天父，求你帮助这个教会，帮助我们有你儿子的身量，教导我们效法你的儿子，就是效法他如何敬拜你，全心归向你。为了他的缘故，也只有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诗歌来回应，请大家翻开《颂主诗歌》564。